幕府将军止住身体，高高举起太刀，又朝着七里走去。眼看刀刃快要砍到七里头顶，腾格斯哇呀一声跳了起来，抱住将军的腰，使了一个拐子，想把他绊倒。不料，变异的将军身重如铁，腾格斯连变了两次，竟然都没有变动。幕府将军狞笑一下，反手撤回太刀，想要把腾格斯扎个对穿。恰在此时，气里趁他要去攻击腾格斯的功夫，早就跳到将军头顶。他正要用手里的忍者刀插向将军头顶，忽然想起这一招对于假将军没有用，对真将军只怕也作用不大。用我的刀！一旁的小娇女把手中的克利式双剑朝气里扔过来，气里来不及多想，扔掉手中的忍者刀，接住双剑，朝着幕府将军的两个眼窝刺下去。阴居阳符双剑是人鱼一族世代相传安抚亡灵的圣物，幕府将军是用妖法邪术控制重生的身体，双剑正有克制的功效。幕府将军发出了嗷嗷的兽鸣般的惨叫，身体剧烈抖动，黑气从七窍杂乱无序地涌出。随着黑气涌出，幕府将军的身体也像是泄了气的猪膀胱一样不断萎缩，直缩到不可思议的干瘪程度，似乎构成他身体的只有黑色的妖气，皱巴巴的，如同套在小小骨架上一张皮的将军尸体倒地，再也没了声息。七里瘫坐在石台阶上，看着自己的双手，见闻和小娇女叫了他好几声，他都没有反应过来。七里用力睁大双眼望向头顶，似乎是要透过密密匝匝的树叶缝隙一直看到天国一般。大仇得报的快意和空虚在他体内激荡，杀死幕府将军的快意和空虚同时涌上心头，他感到头脑发热，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冲破身体蹦出来，是灵魂吗？还是蹦跳不息的心脏？两滴清泪从七里的眼角流了下来，从小被施加在身上的封锁感情的封印似乎再也无法阻挡洪流一般奔腾涌现而出的快乐、悲伤、寂寞和忧郁，这些从小被用秘术封住的情感都被七里回忆起来，千百种情感交汇只化作了这两滴眼泪划过他全无表情的面庞。就在将军倒地的一刻，万千人颂唱佛号的声音从阶梯顶端传来，似乎那里正在做一场空前绝后的法事。铜雀眉头紧锁，他预感到阶梯尽头将会有大事发生。他回头看到剑门还在安抚坐在阶梯上的七里，忙叫剑门赶紧过去看个究竟。剑门还在犹豫，小娇女拔出插在将军眼窝里的双剑，拉住剑门的袖子，二话不说就走。一行人拾阶而上，剑门不时回头望向坐在台阶上的七里。也许在他生命里，剑门原本就是多余的，他活着只是为了报仇，如今真将军被他手刃，剑门又还有什么理由让他必须跟上呢？剑门几次鼓起勇气想最后呼喊一下七里，但七里这两个字犹如千军万马阻塞在他的喉咙里，再也叫不出来。走吧，不要再让他步入危险。剑门想到这里不再回头，硬下心肠，随着铜雀等人朝着宋场符号的方向奔去。说也奇怪，之前不管怎么拼命攀爬，金身弥勒巨像像是耸立在云端，怎么也无法拉近距离。可是当符号的颂唱声响起，居然没多久就爬到了山顶，踏上最后一级台阶，视线也豁然开朗。从山下看，佛岛顶端只是小小的一片平地，刚好够建立巨大的佛祖像。当踏上这里，却发现这里竟然大到无边无际，白茫茫空荡荡的，只有一尊巨大的佛像而已，四面望不到边境，连大海也无法看到。身处这个白茫茫的怪异空间当中，哈罗德不停在胸口画着十字， 如果自己的手能够穿越古今，他真想把亚里士多德从古代拉过来，给他看一看这个超出常识的世界。哈罗德喃喃说道， 古希腊有贤者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世间有所谓空间之存在，有人以为空间是充实的，也有人以为空间是虚无的。亚里士多德以为，空间者既有我等生活之共有空间世界，也有所谓从属物质之直接空间者。然而此处显然超出了彼之想象矣。 这时一队人出现在白茫茫的边际，在颂唱佛号声中迎着建文等人缓步走来。建文心中疑惑，把腰间的转轮火铳的火门打开，小娇女和腾格斯也都绷紧神经，随时准备开打。等这一队人再走近些，他们才看清，这竟是一支由耄耋老僧组成的队伍。他们看起来个个慈眉善目，面相谦和平静，身披庄重的锦兰袈裟，两人一组，手持钟磬香炉等物。最前面有一名敲击木鱼的老僧带领，上百人排成两列，缓缓而行。这支队伍步伐缓慢，上百人的队伍竟是轻飘飘，没有发出半点声音。其中颇有几名年纪极老者佝偻着身子，看似身体虚弱，更遑论有什么武功可言。面对如此老人，建文等人也渐渐地放松警惕，老僧似乎也对他们的存在熟视无睹，笔直地朝他们走来。众人侧身分在道旁，为这支队伍让出一条道路。建文忽然想起应该问一问前方的情况，便伸手去抓队尾一名老僧的衣袖，没想到竟抓了个空。建文又是伸手一捞，竟然又捞空了。原来这些老僧竟只是一些没有实体的幻影。建文和众人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继续朝着弥勒巨像走过去。越是靠近弥勒巨像，两边的老僧人数越多，他们或者在地上盘腿打坐，或者手捧经书阅读，或者正在参拜礼佛，又或者几人围定正在激烈辩论什么，人数竟有万人之多。诡异的是，虽然他们人数众多，所作事项也不尽相同，建文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上万人似乎在共同演绎着怪诞的哑剧，虽然能看到他们张嘴，却听不到半点声音，唯有颂唱佛号之声绵延不绝地在白茫茫的世界回荡，却不知是从何处传来。弥勒巨像被老僧们的幻影环绕，当真正接近时，建文才感到它的巨大超乎想象。佑公公随驾去过四川乐山，听他说凌云寺有一尊唐朝凿在山里的大佛，头顶与山齐高，眼前这尊弥勒巨像只怕不比他要小。忽然建文在纷杂来往的老僧幻影当中看到了卢蛇夫，他高高的帽子与众不同，一眼就能在人群当中辨识出来。建文心里隐隐觉得这古怪的阴阳师还隐藏着什么秘密，他大喝道，卢，幕府将军已经被我们所杀，你还要做什么？卢蛇夫从容地背着手站在弥勒巨像前，似乎一直在等待着建文的到来。看到建文出现，他非但不惊慌，反倒显得有些欣喜。卢舍夫说道， 太子殿下来得好迟啊，在下等你许久了。 建文向前走了几步，转轮火铳不知不觉拿在手上，枪口对准舍夫，铳里还有最后一颗哈罗德给他的银弹。建文说道， 幕府将军被我们杀了，你快快束手就擒吧。 卢蛇夫撇了一下嘴，用袖子轻轻遮住了下半张脸，眼神轻蔑地说道， 幕府将军他死不死和在下有甚相干，他不过是被在下利用的傀儡罢了。 那个蠢猴子贪得无厌。在下告诉他，到了佛岛能得到长生不老之术和毁天灭地之力，他就心甘情愿地任我驱使。就和你父皇一样。 你说什么？ 剑门的枪口抖了一下，旋即他愤怒地把手指紧紧扣在扳机上。 你不要胡说，我父皇恭俭宽厚，温良仁善，怎么可能和幕府将军是一路人？ 卢蛇夫又呵呵呵地轻笑了几声，继续说道： 秦始皇扫荡六合，汉武帝北击匈奴，还有什么成吉思汗、大唐太宗，哪个不是天纵英明的圣主？哪个没有开创万世基业？秦始皇寻访海外仙山，汉武帝沉迷丹药仙方，还不是为了长生不老，永治天下？太子殿下的父皇比这些位如何？太子殿下如何觉得你父亲便能超然世外，得以免俗啊？ 剑门被蛇夫问得哑口无言。这些名垂青史的伟大帝王，少年时都曾经纵横天下无所畏惧，可一旦老了，他没有发现纵使守在充满金玉宝贝的宫室内，让百万甲兵环绕保护自己，也无法令死神的脚步减缓哪怕一刻。对权势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让他们在后半生都竭尽全力寻找长生不老的仙方，最后在绝望中死去。但是父皇也会是这样的人吗？剑门不敢去想。看到剑门精神动摇，卢舍夫又向前靠过来，口中说道： 你还记得在蓬莱海上和我一同念诵的那段经文吗？ 那段经文，剑门想起了自己被绑到日本人的大安宅船上时，曾经背诵过一段急需熬牙的经文。舍夫当时听了欣喜若狂，竟和自己一同背诵。剑门也确实疑惑震惊过，但很快也就忘记了，或者说是他自己不肯再去深想。卢舍夫继续说道： 你父皇是不是让太子殿下从小把那段经文背熟？告诉你，未来这经文能保你平安康健。幼年时，太子殿下是否曾因为记不住经文被父亲惩罚过？ 卢蛇夫的每句话都像蝎子敲在剑门的心口上。背经文是他幼年噩梦般的回忆，每次经文背错，平时和蔼宽厚的父亲都会对自己怒目相视，即使自己被吓哭，父亲也不曾有过丝毫的怜悯之意。卢蛇夫如鬼魅一般凑到剑门的耳边，用仿佛来自幽冥的声音说道： 那是因为你父亲是个极其自私的人，他的温良宽厚都是做给别人看的表面文章，他从未关心过你，甚至他对你充满恐惧。你每长大一点，他都会觉得死亡又临近自己一步，所以他恨你，怕你。你的存在并不是继承皇家正朔。 是的， 太子殿下的父皇何曾想过将皇位让给你？太子殿下不过是你父皇用作配长生不老药的药引子罢了。 啪的一声，银弹打入蛇夫的胸口，又从背后翻滚着穿出去，鲜血从他胸口和后背同时流出。蛇夫的身体晃了一下，没有出声，嘴角却再次露出诡异的笑意。 愤怒吧，太子殿下，在下需要你的力气，就算是杀死我也没关系。 卢蛇夫张开双手后退几步，先是呵呵呵的冷笑，继而是得意的仰天纵声狂笑， 笑声甚至压过了千万人颂唱福经之声。一把匕首从腾格斯手中飞出，钉到蛇夫的脑门上，高高的帽子被打落，蛇夫头发披散，鲜血满脸流淌，可他似乎不知道疼痛，只是稍微顿了一下，又继续的狂笑起来。童趣嗅出空气中不祥的气味，他警惕地看着左右老僧们的幻影，生怕危机随时出现。童趣对腾格斯说道，看样子不妙，这家伙只怕是给自己也施了邪法。腾格斯，看看太子殿下怎么样了。腾格斯答应一声，抓住剑文的肩膀拼命摇晃，可是剑文如同灵魂被射走一般，既不理睬也不回话，只是呆呆地看着前方。蛇夫的话不由得剑文不信，父皇在自己少年时的种种怪异举动，剑文在年龄稍长之后早就一道丛生，只是找不到头绪。如今蛇夫的一席话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剑文感到了自己长久以来坚持的信念在崩塌，自己为何而生，为何而活，自己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个世界为何对自己如此不公。剑文看到卢蛇夫倒退着走向身后的弥勒巨像，他伸开双手向天祈求什么，接着童雀等人发出了惊慌的喊叫，老僧们的幻影当中将近200条章鱼触手一般的细长物体卷曲着从地里长出，伸向天空，每条触手肩部都倒着贯穿有一名日本武士的尸体，他们正是火山丸上的失踪者。触手反转成半圆，让串在上面的武士尸体双脚着地，于是就像是提线木偶一般，将近200名从头部贯穿的武士尸体再次获得生命，提着长刀踉踉跄跄地将剑文等人包围在中间。别看腾格斯五大三粗的，其实他从小最怕听鬼故事，如今看到这么多尸体再生，腾格斯吓得抱头大叫， 诈尸了，诈尸了。 哈罗德嘴里念叨着弗朗基语的祷词，在胸口不断画十字，他手里拿着一瓶圣水，准备随时朝着逼近的丧尸泼过去。小娇女反手拿着两把克利士剑摆出进攻架势，童趣也表情严峻地从怀里掏出什么，几个人背靠背站着，把剑门围在中间。腾格斯正抱着脑袋蹲在地上，忽然看到剑门从自己身边走过。 安德，安德，你去哪儿啊？ 腾格斯叫了两声，剑门像是没有听到，径直走向对面的丧尸武士。卢舍夫回头看了一眼被丧尸武士包围的五个人，右手折扇轻轻抬起，正对着剑门的丧尸武士分出一条道路让剑门通过，然后又把通道堵上。童雪说道，他这是心智被迷住了。不，童雪现在也没有办法救剑门，先能保住自己的小命才是要紧。看到剑门走出包围圈，卢舍夫单手把折扇打开一半朝下挥舞，丧尸武士们嗷嗷地大叫着朝着包围圈内的人杀了过去。在喊杀声中，卢舍夫口中再次咏唱起那古怪的咒语，剑门步步前行也跟随着卢舍夫咏唱。舍夫上前伸展袖子遮住剑门的肩膀，面上露出成功后的快意神情，浑然不顾及身上的致命伤，仿佛这个伤痕不存在。他扔掉扇子，掏出传国玉玺，把金角拔出，露出有曼陀罗花纹的柱形物。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